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广购物，我是大洋。今天呢，大洋为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来自于山东啊，临济固元膏和临济阿胶膏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临济阿胶膏跟固元膏的市场经理李向啊，李向你好。 大洋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嗯，我看的这个产地啊是山东济南平阴县东阿镇啊， 没错， 我们知道这个东阿啊，它是出阿胶的这么一个地方。 嗯， 阿胶呢自古以来它就属于是传统的一款滋补品哈。 嗯，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杨贵妃是吧，那会儿就吃这个阿胶糕啊， 是 芝麻一盏，阿胶一碗啊，就是讨的这个皇上的喜爱啊。所以阿胶呢也是在咱们中国呢可以有是上千年的历史了。 嗯， 那今天呢李向带来的这个临济的固元膏跟阿胶膏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产品组合都是什么，好不好？ 好，今天这个组合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斟酌很久为大家做出准备的。 嗯， 因为我销售阿胶膏这么长时间哈，我发现有一些家庭或者是老人他比较喜欢喝固元膏，吃固元膏，因为他可以用勺子直接入口来吃，不需要咀嚼，就会感觉吃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。 嗯， 但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呢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家里吃早餐或吃饭，他喜欢吃这个阿胶膏，随时把它放到包包里或办公桌上，想起来就吃了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组合。 嗯， 有一种是专门给家庭和老人准备的固元膏的组合，在这个组合里面呢，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八罐固元膏，每罐呢是250克，就是半斤的重量。八罐 四斤 的 固元膏， 对，然后再送给您两盒阿胶膏， 让您尝尝， 让老人们也尝尝阿胶膏是什么味道的。 嗯， 然后这个是298块钱，包括我们今天也会有专门给上班族准备的是阿胶膏的组合，里面呢会一共有4盒阿胶膏。 嗯， 阿胶膏也分了4种口味。 嗯， 包括大枣、枸杞、玫瑰、传统这4种口味的 啊，一样一盒， 一样一盒，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哪种味道更喜欢。 嗯， 包括再送给您2罐固元膏，这2罐就要1斤了。 啊， 也是让这个 也是250克一罐啊， 对，250克一罐，送 给大家 2罐。对，这个是199块钱的， 199。那今天就是两个组，固元膏的组合，8罐固元膏，同时送你那个阿胶膏，让你尝一尝。这个只要298元。 嗯， 那市场价值你们这个组合要卖多少钱？ 啊，在市场上我们是要卖到998的。 998就是这个固元膏是吧？ 对。 那今天要298元。如果您家里边老人多，或者您想送给老人吃， 嗯， 打开罐拿勺崴着吃，或者说冲水喝，或者说蘸着面包吃，这个固元膏它一罐是250克半斤。 嗯， 这个很好，而且这固元膏比阿胶它多两个成分，一个是枸杞，一个是红枣，所以它叫固元膏。 啊，没错 啊。另外一个产品组合呢就是阿胶膏的这个产品组合， 对， 它每一个都是小包装，开袋即食。嗯，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这样您带着身边比较方便， 挺方便的。 对于年轻人来说， 嗯， 或者喜欢吃这个阿胶糕拿着方便人来说，这个产品组合更合适。 对， 一共是4盒，每盒是200克。 嗯， 每个口味一种，大枣、枸杞、玫瑰和传统的4个口味，另外再送2罐 固元膏 ， 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固元膏的味道。 1斤了。 那 这个市场价格是多少钱？ 688元。 那这个产品组合咱们今天卖是 199元。没错。 好了，两个产品组合给您说清楚了，一个298固元膏为主，另外一个199阿胶膏为主。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。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咱们来说啊，这个固元膏它比阿胶膏多了2种成分，一个是枸杞，一个是红枣，对吧？ 嗯， 但是它最主要的这个成分还都是阿胶。 阿胶，对。嗯，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拿阿胶来滋补，像刚才大洋也说过杨贵妃的故事。 杨贵妃，啊， 对。其实在一首唐诗里面也一直都在说杨贵妃，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， 啊， 说暗服阿胶不肯到，却说生来为君容。嗯，就是说的这个杨贵妃啊，就感觉倾国倾城的，为什么面貌 一直感觉不老呢？他就喜欢吃阿胶。阿胶呢，它属于一种性味甘平，归肺、肝、肾经三大经的，用它来补血养血是非常棒的。所以尤其是对于女士来说，我们都说女人是以血为主的嘛。最近你气色好了，哎，感觉你脸色不错呀。实际上说的就是你这个血有没有补好，有没有养好。 对，而且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，跟你去花钱买这个化妆品往脸上抹， 那是不一样的，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对， 气血好，气色好，那散发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是，像女人的话呢，常常把这个女人说是如果比作鱼的话，那血应该对女人来说就是我们的水了。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女人，你最近这个气血不调，或者说是你最近这个血虚萎黄，完全可以通过你的脸还有生活状态来体现出来的。为什么有人说，哎，我最近的脸是蜡黄蜡黄的，或者说嘴唇是煞白煞白的，或者是说你这个感觉你整个人都没有精神，其实你血没有养好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说光吃阿胶也没有用，我们也喜欢用些枸杞来补补气，或者吃大枣来这个补补血，或者说是再吃点黑芝麻也是来调调我们的精神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阿胶膏和固元膏里面呢，实际上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食材都会有添加， 没错，其实 一样不多样的。 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阿胶呢，它这个东西是用驴皮、乌驴皮啊，山东的乌驴皮而熬制的。其实有一个方子，古方五味嘛，就是把这个传统的驴皮熬制成的阿胶，再加上冰糖，再加上黄酒，再加上黑芝麻， 对， 还有核桃仁儿，这个古方五味加在一起而调制而成的这么一个阿胶膏哈，阿胶膏。那这个固元膏里边等于是比这个古方五味里面又加了两味，一个是枸杞，另外是一个红枣。 是 啊，所以说它尝起来的味道啊，跟您说它尝起味道呢是比传统的阿胶略甜一点。 对，像大家都知道阿胶它本身是有一种发腥味的，因为它是驴皮来熬制的。 驴皮熬制的。 对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添加了这一些更有营养的成分以后呢，就会觉得哎，实际上入口没有那么难以接受，反而就好像在吃黑芝麻呀，或像吃红枣一样，特别香的，没吃没觉的你就把这个阿胶给吃进去了。 对， 真比你过去自己去买那个什么大块大块的阿胶，然后再切末，然后磨粉， 没错， 要简单多了。 简单多了。所以说这个固元膏啊，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或者在家里边你常年就喜欢吃这个阿胶膏的这个朋友来说，这个固元膏确实非常合适，因为它既有阿胶膏的成分，同时又加了两味，一个是枸杞红枣，还有一个是它一罐是250克，两罐加一起是1斤。今天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罐，那就是4斤的这个固元膏。这里边的各个成分啊，它的这个成分表里边都列得很清楚。你看，阿胶30%，黑芝麻20%，生发补发的， 对， 枸杞红枣，这都是补血 补 气 的, 补气 的、啊， 对， 核桃养脑的，对不对？黄酒它是传统的中药当中的叫药引子， 对，像一个引子一样， 啊， 让我们这些食材呢它更好吸收，然后呢也会感觉它的口感会更棒一些。包括冰糖，我们今天都没有用到其他的白砂糖， 吃起来还是很有营养的哈。 是， 今天组合一共是8罐，八罐固元膏加一起是4斤了，这个产品组合是4斤固元膏，同时呢送您2盒。阿胶膏， 没错， 阿胶膏更易于携带，更便携，那吃起来更简单，更方便，开袋即食。那固元膏呢，放在家里边更合适啊。 对， 而且它因为它体量比较大嘛，比较实惠装哈。这个我们今天的北广价格是多少钱？ 我们固元膏的组合是298块钱， 298元。 对，对于阿胶膏呢，我们今天是199。实际上，我们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低门槛的进入，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。而且也觉得你如果说想尝试一下，对于日常的自己的保养啊，或者说是对于这个阿胶日常作为这个日常饮食来说的话，提高一下我们这个生活质量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的。 是，四斤固元膏送2盒阿胶膏。今天价格是298元，4盒阿胶膏送 2罐， 送2罐 固元膏， 今天价格是 199元 哈。 对， 我们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大家好，我是临济阿胶的市场总监李向，做出一个郑重承诺，保证到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手工固元膏和手工阿胶膏呢，都是 用我们山东济南平阴县东阿镇的阿胶为您来制作的，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经过了手工采摘和手工选取的原材料，让您来放心购买。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、啊！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，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、哦哦哦、啊！您买东西请放心，我们替您把关啊。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山东的临济固元糕和阿胶糕哈。 嗯。 传统的观念都是说女士吃这个固元糕跟阿胶糕比较好，说男士最好别吃这个。其实不是这样，男女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阿胶它也是中国传统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产品， 是 对吧？你说那个从杨贵妃那儿， 杨贵妃就会吃，这是为了美容养颜的。 嗯， 但是为了这个强身健体的，像朱熹也常常跟他的母亲来说， 嗯， 就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跟他说，如果说是你想让这个自己的身体更好呢，建议他是果蔬食拌，阿胶胆参。常吃，而且呢这样会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更好， 嗯， 也是证明了阿胶的确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 嗯， 所以对于女士的美容养颜还有强身健体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阿胶。 现在我觉得呀，这个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也不贵，一个是298， 对， 这个四斤固元糕， 嗯， 还送您阿胶糕呢，还有一个是199，四大盒阿胶糕同时还送您固元糕， 嗯， 这个钱呀、啊，你想就拿这个298来说哈，300块钱，你如果说你去买这个化妆品的话，我相信你买不到什么， 你就买一罐吧，也还不是什么特大牌的。 对，就买一般品牌的化妆品，也就能买一小瓶， 嗯、 是吧？你要真想买这化妆品，怎么也得上千块钱。 对， 用多长时间呢？可能也就用个半个月、一个月， 是 也就用完了。 实际上我们常常说的气血好，不是说是外面抹出来的气血好，是你内服的气血才会好，所以像刚才大洋说的这个化妆品的这个问题哈，虽然我也是作为爱美女士的之一吧，但是我总感觉好气色不是外表可以看得出来的，是你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有很多人呢，他可能会觉得保养品营养品应该多吃人参，多吃海参，实际上这些也的确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，但是有时候你一不留神就容易把火给补大了， 补大了。 但是阿胶它有一个好处，它是一种性味甘平比较中和的一种保养品，而且它呢是普及的范围更广，就是不容易吃了那么容易上火，而且它的这个范围呢肝经肾经肺经它也都可以补充得到，最关键的是今天做到的门槛还很低，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，平时又是为了老公操劳，又是为了家里操劳，又是为了父母操劳，有时候操劳半辈子了，把自己弄得气血不好了，你今天真的是可以尝试的把那些买化妆品的钱买到这个阿胶糕上，您感受感受， 而且一点都不贵，您可能只能花买化妆品的1/2， 对， 或者1/3的钱，今天就可以把这个固元糕跟阿胶糕拿回家了。 是， 这个固元糕我看啊，它是一个挺实惠的一个组合，因为这一罐固元糕就是250，就是半斤， 对， 它里边是满满的一罐。 满满的一罐， 满满的一罐固元糕哈，它不是说装了一半，我装了1/3糊弄它，它是满满的一罐， 没错 啊。您拿回家之后，它是真空包装的， 是， 对，打开即食。 对，我们打开以后呢，也可以看到里面有黑芝麻的身影，包括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枸杞、红枣，还有核桃。真的，有时候在家里面，你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东西，但是你想不到一次性给它补全了。 对，你很难把它放到一起去。 对，有时候你可能今天吃了红枣，明天又想起来，哎，我是不是该吃个黑芝麻？你要知道这些食材，你不坚持着吃，你是今天吃一个，明天吃一口，它是效果不会很明显的。今天直接全部都放到固元糕里面呢，吃一勺，你就补充到多样了。 你说的还真是啊，就是固元糕它做了一个功能，这个临济固元糕啊， 而且它叫临济手工固元糕，也就是说这个核桃啊，包括这个大枣啊，它都是人工手工去挑选的， 没错， 它会把一些的这个不好的啊都给挑掉，留下这个好的，放到这个固元糕里边， 是 这些个好的东西给你做到一起，同时是一个好的味道，这个临济固元糕你吃一口，枸杞、红枣、核桃、黑芝麻、阿胶你都吃到了。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是，刚才大洋说到了一点，是我们今天是手工来制作， 手工制作 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既然是要给大家做一些食品，还有这种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作用的话，我们今天一定要保证到，就是食材一定要干净、卫生、健康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核桃吧，都是人工来包的核桃仁儿，里头有些那种什么烂的核桃仁，我们都是筛选出去的， 挑掉。 对，还有那个剪枣也一定要给大家剪那种比较新鲜的枣来制作。所以呢，包括我们这个阿胶磨粉也是把它磨成那种超精微的那种细粉，比较易于大家的吸收。所以呢，这才能够做出来我们眼前看到的250克一罐的固元糕。实际上，这每一罐固元糕它制作起来并不简单。 是它的工艺还是很复杂的，包括你制作阿胶的工艺，它本身就比较复杂哈。 是， 你要驴皮整个的那个蒸煮的过程、熬煮的过程都是很复杂的。 是。 好东西啊，固元糕啊，它里边含有的这些个配料表，你从配料表上看哈、就是好东西、 你看到我们今天配料表上呢，包括我觉得很少有食品是做成这样的配料表。今天我们的阿胶含量20%，黑芝麻含量20%，枸杞含量5%等等，我们全部都把它这个含量的百分比给写出来了， 清清楚楚， 写的清清楚楚。 白白， 如果没有这么多含量的百分比的话，我们也是不会把这个含量表直接写到这个外面的包装上面的，让大家一目了然，就知道你今天吃到了多少东西，你今天补充到了多少营养， 吃着放心啊。里边你吃到是什么东西，你也清楚也明白， 没错、 今天这个产品组合一共是8罐固元糕、一罐是250克，8罐加进去就是4斤固元糕。 是 啊，你打开之后，不论是你蘸面包吃啊、冲水吃啊，还直接拿勺㧟着吃，都是可以的固元糕，所以它特别适合放在家里边。老年人来进行食用。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298，8罐固元糕，再送您2盒阿胶糕。然后在市面上，你要知道我们卖到是998的。 998元。今天我们北广购物，的听众朋友享受的价格是298元，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还没完，另外一个产品组合呢是以阿胶糕为主哈、 是 啊， 这个阿胶糕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更加方便一些了。因为这阿胶糕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那种小袋包装，开盒以后小袋包装、开袋即食，您直接放到包包里面啊，或者是在办公桌上扔一盒，然后在家里扔一盒，然后您放到这个车里一盒，你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。比如说等个红灯的时候，遇上堵车的时候，你也别闲着，吃上块阿胶糕就很方便的。 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不变啊，产品组合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固元糕为主，另外一个是阿胶糕为主，看看您的选择究竟是什么。电话400-015-5151，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。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最后呢，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产品本身来跟大家来说啊，阿胶它是一个上千年的一个产品，在咱们中国确实有历史了。 没错， 历史史书上有记载，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剧上也都有哈、 什么哪里进贡阿胶 啊？对啊，是阿胶啊什么？如果说这个阿胶产品它不好的话，它没有这些个对人体的好处的话，它怎么会在咱们中国流行上千年的历史？ 没错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阿胶是宫廷专用的，所以现在看史书也好看电视剧也好，看到的都是宫廷的哪个娘娘、哪个太妃啊、哪个皇太后啊，她可以吃到阿胶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把阿胶做成了一个咱们平常日子谁都可以吃的一种产品。而且我们今天还很难得的是，除了有阿胶之外，我们在这个阿胶糕也好、固元糕也好，里面都还会有什么枸杞啊、黑芝麻呀、还有大枣等等这些食材的添加。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打开这个阿胶糕的盒子，看到每一块阿胶，你会从背面发现里面是有好多芝麻的，还有好多核桃仁的，这个里面这种食材的添加呢，实际上是让你在吃一块 阿胶糕或者是吃一勺固元糕的同时补充到多种的营养，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好的阿胶，我们今天营养要补充到了。黑芝麻人所种之啊，对头发好，补发养发，对肾好，我们今天也补充到了。核桃仁这个健脑的，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头脑的发育啊也是非常棒的，孩子也可以多吃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今天还说枸杞补气，有好多的那种长寿大师、长寿的老人家都说，我每天都喝枸杞水，我每天都在吃枸杞。今天枸杞也在我们的固元膏里有添加，实际上是让你在补充阿胶的同时多补充一些营养。 固元膏、阿胶膏啊，固元膏就是比阿胶膏其实多了两种成分，一个是枸杞，一个是大枣。 而且对于老人来说，吃起来更方便。 吃起来更方便，它一罐就是半斤啊，你吃法也会有很多种。味道固元膏比阿胶膏的口味要这个略甜一点，因为它里边含有了这个枸杞跟大枣，略甜一点哈、但是不是加了糖哈、不是加糖，它加的是枸杞跟大枣的成分。两个非常好的产品组合，今天就推荐给大家。产地呢是来自于山东济南平阴县东阿镇，也是传统阿胶的生产地。固元膏和阿胶膏的组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，一个产品组合呢是八罐固元膏啊，每一罐是半斤，加一起是四斤，同时还送两盒阿胶膏，这个市场价值他们卖是998，今天北广价格是298元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。另外一个产品组合呢是以阿胶膏为主的，方便携带，方便食用，这个是四大盒的阿胶膏，每盒200克，一共是大枣、枸杞、玫瑰和传统四个口味，另外送出 两罐 固元膏哈。同样每一罐都是250克的哈、加一起是送的固元膏就是一斤，这个市场价值是688元，今天的价格是 199元。 电话是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，购物公司。同样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，我们的体验店是在建外大街14号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。您到那个地方，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，您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产品啊，都有陈列临记的固元膏，手工固元膏，还有临记的这个阿胶膏，你都可以现场看到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你感觉好，现场下单购买也没有问题，确实价格呀并不贵，这个价格您在外边也就是一顿饭的钱，您买化妆品可能根本就买不来什么样像样的化妆品，但是您今天如果说选择固元膏跟阿胶膏的话，会有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气血气色的一个提升哈。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好的产品推荐给您，选择权在您的手中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今天上班没开车，坐地铁来的，虽然挤了点，但为了它值了。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，还是没有买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但为了它值了。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，虽然麻烦了点，但是为了它值了。 这是我用引流罐做的坦克，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，但是为了它值了。 为了地球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值得去做。 哟，老张，今儿没开车呀、 嗨，坐公交多方便呀、又省钱还环保。 可不是嘛，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，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。 是啊，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，这叫绿色出行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。 走，我到了，咱下次聊啊。 您慢走啊，回见。 倡导绿色出行，共建美好家园，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。 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《投其所好》，本期为您播出梦碎一地的米粉，听 IT 男赵旭的小吃梦，武盛餐饮董事长王刚倾情助阵，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 CEO 王小新的精彩点评。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，